早到来，放下了感慨，丢掉了无奈，全心张望新的期待。如此愉快， 春风未解，天缤纷色彩， 同心开创未来，幸福流传世世代代。新年新期盼，好运迎过来，生活的舞台越来越精彩，财富的明白你我习惯改，快乐天天在，平安笑颜开。 季节去又来，桃花又盛开，祝福已经悄悄到来，放下了感慨，丢掉了无奈，全心展望新的期待。 如此愉快， 春风未解，天缤纷色彩， 同心开创未来，幸福流传世世代代。新年新期盼，好运迎过来，生活的舞台越来越精彩，财富的明白你我习惯改，快乐天天在，平安笑颜开。 生龙活虎迎新来， 五十彩星多精彩，紫气东来好气概， 如鱼得水吃得开， 真心诚意大家爱，地灵人杰出英才， 迈向新年新时代，你我生活更精彩。新期盼，好运迎过来，生活的舞台越来越精彩，财富的明白你我习惯改，快乐天天在，平安笑颜开。新年新期盼，好运迎过来，生活的舞台越来越精彩，财富的明白你我习惯改，快乐天天在，平安笑颜开。 静静 山珍海味，茶水也津津有味，浓浓的甜味，家乡的风味，一再叫人不断回味。一路来贺岁，幸福年年岁岁，一切都尽善尽美。一路来贺岁，幸福年年岁岁，一切都尽善尽美。 一起来，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新年好运跟着来， 四季花开，发禄贴财，恭喜恭喜，今年一天大发财， 人缘好，人见人人爱呀， 人缘好呀，人缘好呀，人人爱呀喂， 吉祥如意，笑颜开呀， 吉祥如意，吉祥如意，笑呀笑颜开呀喂， 恭喜恭喜大家发财，切莫言爱。说是恭喜大大红包塞满口袋，新年大发财，美味好招待，敬一杯年酒，干杯多痛快， 好事连来， 诗情开怀，多姿多彩，今年发大财。 金鼓一声喧天，快乐的新年来耶，嘿呀， 新年来，新年来，新年一定大发财， 财神来，财神把门开呀， 财神来呀，财神来呀，财神把门开呀喂， 金银财宝滚滚来呀， 金银财宝，金银财宝滚呀滚滚来呀喂， 恭喜恭喜大家发财，没有阻碍，风生水起，花花草飘，装满口袋。新年大发财，美味好招待，敬一杯年酒，干杯多痛快。 好事连来， 诗情开怀， 多姿多彩， 今年发大财。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招财进宝一起来。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新年好运跟着来。 四季花开，发禄贴财。恭喜恭喜， 今年一定大发财， 新年到，新年好，新年到，新年好，新年好， 又是一个春天好雨早嘞， 又是一个春来到，春天好雨早， 家家户户乐淘淘， 家家户户乐淘淘，欢迎春来到， 一心送酒在今朝啊， 大家见面都说好， 大家好， 你看百花齐放春来到哎， 你看百花齐开放春天又来到， 春回大地心欢畅， 春回大地多热闹，星星 可 欢唱， 张灯结彩喜洋洋啊， 起来迎接新年到， 新年到， 财神爷爷嘛你来到，带来金银和珠宝嘞， 必须念好哎。 风调雨顺嘛收成好，明早才来我进房嘞。 一年复始新年到，鸿运当头乐淘淘嘞。 春天带来好运兆，家家户户乐淘淘，明早才来我进房，大家见面都说好。 新年到，新年好。 又是一个春天好预兆嘞， 又是一片春来到，春天好预兆， 家家户户乐淘淘， 家家户户乐淘淘，欢迎春来到， 一心送酒在今朝啊， 大家见面都说好， 大家好。 你看百花齐放春来到哎， 你看百花齐放春天又来到， 春回大地新欢唱， 春回大地多热闹，心情好欢畅， 张灯结彩喜洋洋啊， 起来迎接新年到， 新年到， 财神爷爷嘛你来到，带来金银和珠宝嘞。 你说好来我说好，今年要比去年好哎。 风调雨顺嘛收成好，明早才来我进宝嘞。 一言复始新年到，鸿运当头乐淘淘哎。 财神爷爷嘛你来到， 带来金银和珠宝哎。 你说好来我说好，今年要比去年好哎。 风调雨顺嘛收成好，明早才来我进宝哎。 不是新年到，鸿运当头乐淘淘哎。 新年到，新年好，新年好。 朋友，我是高胜美，在这新的一年中，恭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发财。 正月初一头一天，家家户户过新年，大街小巷新灯彩，炮竹响连天，起个隆咚锵咚锵，炮竹响连天。新鞋穿新衣，从头到脚打扮好，上街去拜年，起个隆咚锵咚锵，上街去拜年。小妹过年好欢喜，换上新鞋穿新衣，从头到脚打扮好，上街去拜年，起个隆咚锵咚锵，上街去拜年。 欢笑。莫叫众生尽是罪，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不羡月色团圆好，我俩也有好春晓。

新年来到，新年来到，我热闹。新年来到，新年来到，我热闹。 年三十晚，真呀真热闹， 一家团聚，喜上眉梢。 年夜饭味道好，子岁酒呱呱叫， 一家乐淘淘。新的一年来到，我们心志高， 爸爸妈妈阿姨婶婶 还有爷爷和姥姥， 举起杯看过头， 祝愿我们的老一辈越过越年少。 除夕晚 合家欢， 团圆饭 味道好， 吃得饱 乐滔滔， 大红包 少不了。 新年来到，新年来到，多热闹！新年来到，新年来到，乐滔滔。 年三十晚，喜气冲云霄， 一家欢聚，有说也有笑。 老花子金财宝，吃得起，百病消， 阖家福星高。新的一年来到，我们金口高， 弟弟妹妹哥哥姐姐还有咱们的小宝宝， 举起杯叩叩头，祝愿我们的新一代青春无限好。 新年来到，新年来到，多热闹！新年来到，新年来到，多热闹！ 新年来到，新年来到，春风大地又一年。 新年来到，新年来到， 春花花开又新年，欢乐融祥，欢乐融融祥， 花开又新年。 花开迎新年， 家家好风光啊， 迎春接福迎财神， 大家喜洋洋啊， 大家喜洋洋。 风调雨顺天气好， 稻米装满仓呀，一年四季都兴旺， 天福相安康啊， 天福相安康呀。 咚咚咚锵，那咚咚咚锵， 生意同时喊呀， 咚咚咚锵，那咚咚咚锵，财源大三江啊。 富贵花开迎新年， 财发如春多得意， 风调雨顺好过年， 福来顺境正逢时，咚咚咚锵，那咚咚咚锵，花开迎新年。 富贵花开迎新年， 家家好风光啊， 迎春接福迎财神， 大家喜洋洋啊， 大家喜洋洋。 风调雨顺天气好， 稻米装满仓呀，一年四季都兴旺， 天福相安康啊， 天福相安康啊。咚咚咚锵，啊咚咚咚锵， 生意同时嗨呀， 咚咚咚锵，啊咚咚咚锵，财源大三江啊。 富贵花开迎新年， 欢乐迎春好过年。 又一年呀，春天又到人间， 家家户户欢乐过新年， 万象更新，大地又回春 呀，人人过节啊，大家去拜年。 是春天，大家庆祝新年， 新 春炮声荡漾在耳边， 人人都说希望在人间 呀，自由快乐啊，充满在心间。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每条大街小巷， 每个人的嘴里， 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 冬天你到尽头， 真是好的消息， 温暖的春风 就要吹醒大地， 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 好好冰雪融解， 眼看梅花吐蕊， 漫漫长夜过去，听到一声鸡啼， 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 经过多少困难， 历经多少磨练， 多少心儿盼望， 盼望春的消息， 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 春风吹呀春意闹， 财神老爷下凡了， 左一包呀右一包， 包包都是大红包， 要金银嘛有金银， 要财宝嘛有财宝， 金银财宝都不要， 还要支票和门票， 财神爷你可知道， 物价早就不得了， 去年买得起车跑， 今年买不起面包， 金银财宝都不好， 支票美钞也不要， 只要门前进一口， 是要天天不停留， 咚咚咚锵那咚咚咚锵，恭喜恭喜我的快乐年， 新春又过来耶，大富大贵迎新年的， 好家伙，钱又好开， 新春来新春好未开呀， 新春来呀新春来呀新春好未开呀喂， 浪塞浪连闹彩彩呀， 浪塞浪连浪塞浪连又好闹彩彩呀喂， 恭祝大家新春发财，甘甜个菜金春财不动总来呀， 你我嘛爱 新春好花开，富贵隆重来，恭喜发大财，红包齐地来， 好家好开， 自由自在，爽爽快快，红包齐地来喂，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金光财宝人人爱，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好吃好穿又好开， 好吃好开，自由自在，爽爽快快。红包齐地来呀喂， 新春来新春好花开呀， 新春来呀新春来呀新春好花开呀喂， 人赛人连闹彩彩呀， 人赛人连人赛人连又过闹彩彩呀喂， 恭祝大家新春发财，点点个彩金光财宝隆重来呀， 你我嘛爱 新春好花开，富贵 归农村来，恭喜发大财，红包一个来，好吃好开，自由自在，爽爽快快，红包一个来喂。新春又过来耶，大富大贵迎新年嘞，嘿哟。新春来，新春好花开呀、啊！ 新春来呀、啊，新春来呀、啊，新春好花开呀、啊、喂！ 人赛人脸闹彩彩呀、啊！ 人赛人脸，人赛人脸，又过闹彩彩呀、啊、喂！ 恭祝大家新春发财， 表面吉彩， 金光财宝拢总来呀、啊！ 你我嘛爱。 新春好花开，富贵人送来，恭喜发大财，红包一个来，好吃好开，自由自在，爽爽快快，红包一个来喂，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金光财宝人人爱，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好吃好穿又好开，好吃好开，自由自在，爽爽快快，红包一个来呀喂。 新年祝新年，新年那年年年，好祝生生岁长又年。贺新年祝新年，新年那年年年，岁月悠悠光阴如箭。回首往事如烟，痛不心酸，希望从今万事如愿。贺新年祝新年，那年年年，愿大家都过得太平年。贺新年，带来祝新年，大家都过得如意年。贺新年，带来祝新年，大家都过得太平年。贺新年，祝新年，新年那年年年。好祝生生岁岁享有年，贺新年祝新年，新年那年年年，岁月悠悠光阴如箭。回首往事如烟，痛不心酸，希望从今万事如愿。贺新年祝新年，新年那年年年，大家都过得太平年。 正月里来迎春花开， 迎春花开人人爱，迎春花呀处处开呀，新年幸福来， 幸福来呀幸福来，大地放光彩。 迎春花咱们大伙摘， 嘿嘿那呀那呼嘿， 齐心培养勤灌溉。 人人都把迎春花爱， 无忧无虑乐自在。年华似水容易过呀，切莫再恋爱， 莫恋爱呀莫恋爱呀，时光不等待。 迎春花咱们乐意摘， 嘿嘿那呀那不嘿， 春花永远为我们开。 来来来来干一杯， 来来来干一杯， 祝你身体健康活百岁， 来来来干一杯， 祝你万事如意千万岁。

给今来交谈心慰。 为了给你好意，在心里来保庇你， 用你带给心家如意，心里带给荣华财位。 Thank you.

找，好说好。